點樣叫踩到紅線咧？請問，動不動就紅線？ 咦，睇嚟你好似睇緊 My Radio 嘅節目喎。 係啊，我睇緊鬱敏踩場啊。 哦。 唉，不過我都擔心緊，遲啲過英國做嘢冇得睇啊。 咁啊唔會，呢、這個直播同埋重温環球全個地球都有睇噶啦。 咁就 very good 啦。 不過有樣嘢千祈唔好忘記喎。 上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度交月費嘛。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呢？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大家好啊，我是 Cyrus 啊，咁啊，新嘅一年咧，祝大家新年进步。今日咧，我嚟咗边度咧？就嚟咗呢个 Brick LA 啊，就系呢个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入边噶。咁咧，呢个 event 系两日嘅 event 嚟噶，今日就星期日第二日。通常佢呢几年都系喺 Pasadena Convention Center 入边做噶啦。咁啊，而家睇下。都是屬於朝頭早，未到十二點啊，都好多人啦已經。咁呢個 convention 咧，主要咧都係有啲 MOC 嘅 creator 啦，放自己嘅作品出嚟啦。頭先我行個圈睇過咧，就好多都係好 impressive 嘅。同埋仲有啲有啲商家就擺一啲自己嘅攤位，賣啲好有特色、好舊嘅懷舊嘅。新最主要是懷舊嗰啲LEGO 啦，咁啊，我事不宜遲啦，我落去咧影啲好正嘅 MOC 俾大家睇啦 ，OK？ There was a guy in our club who looked at our model and was like, oh, you have a dog, do you? We actually had to customize this piece, this production thing, and it comes with a little hole for like a bow or something. We drilled it out just a little bit bigger than the one. 咁啊，頭先聽嗰個 MOC 嗰、那個主人嘅 creator 講咧，佢要花咗六個月時間咧嚟砌呢個叫做 Treasure of the Snake Queen 啊。 You guys want to see the show？ 啊，又再睇多次啊，再嚟過。 Show gather around smaller people in the front so everybody can see. Alright, it can move all the way down this way so everybody can slide in. Very good. We got lots of little people today. Alright, so.This is our animated fairy tale. It's called Treasure of a Snake Queen.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follow our adventurers here as they make their way up the side of the mountain and into the Snake Queen's evil lair. All right, here we go. Are you guys ready? Yeah, all right, here we go. Snake Queen 呢個 Mountain of the Snake Queen 咧 ，Treasure of the Snake Queen 咧，呢個今年就應該係呢個 Break LA 呢個最犀利、最靚嘅MOC 啦。咁而家咧，我去再去睇翻其他 MOC 啦，其他主題嘅 MOC 啦。咁啊，佢呢度咧又系唔同嘅主題嘅 MOC 啦。而家喺我前面呢個就係火車噶啦。咁頭先我經過見到咧，有啲係講星戰嘅 MOC 啦，Silver War 嘅 MOC 又有啦，西部牛仔嘅 MOC 又有啦，迪士尼嘅 MOC 又有啦，即係好多你諗唔到嘅主題咧，佢都有啊。呢樣嘢係。呢樣係好令人驚奇嘅。咁頭先我經過見到咧，有一個係見到一個係用周星馳電影《功夫》嘅做主題嘅《豬龍城寨》嘅 MOC 啊。咁我見到頭先有一個。女仔咧，我試下應該去訪問下佢，睇下佢喺唔喺度啦。咁啊，佢好似咧都係廣州嚟嘅，上次我見過佢噶啦。咁而家睇翻其他啲啦。 这个是这个747啊，你看到前面呢，它那个四个 engine 呢是在转紧的。咁我睇过咧，呢度咧有好多，超过我谂超过有100个 MOC， 起码百几个 MOC 咧，俾入场嘅观众欣赏嘅。咁我之前年年都嚟，差唔多年年都嚟啦。咁有啲見到有啲咧係上年都見過嘅，但其實有一半咧以上咧係上年我未見過嘅。嗰啲係新嘅 MOC 啊。 I wasn't able to quite fit closing doors on this, which is semi-appropriate. 咁呢个咧就系根据美国嘅内战啦，南北内战咧，嚟做主题嘅 MOC 啦。咁呢度咧有一个好简短嘅简介啦。哦，佢讲翻呢个美国南北内战咧嗰个历史啊，讲翻咧嗰啲军人咧唔同嘅制服啊。好吧，去返呢边啦，就去到见到个罗马斗兽场。 said Civil War. Name for Civil War. 呢边就比较有啲小型嘅 MOC 啦。 So advantage of looking. I'm engraving Lego pieces for my Quirkle set. For that one. So, yep. Oh, we got a Chinese Mahjong right there. It's called the Mahjong. Mahjong. Yeah. Yeah, I have a whole set right here.That's just each one, you know, that's just one set of the three tiles. Yeah, I know. Yeah, three sets, yeah. You got some more? Yeah, I have all of them. Are they for sale? Yeah, I'm not selling here this weekend, so you can contact me through my website. Oh, what's your website? What's right here? Yeah. Okay. That's your website? Yeah. Okay. So you can purchase online for those, the matcha pieces? Yeah. Oh, okay.All right. I'll take a look. Thank you. Yeah. I haven't put it up yet, but just contact me if you're interested in it. Yeah. Just email me at the... Okay. That's pretty cool. Thanks. It's the Rose Parade, isn't it? Wow, 前面这个是一个美國 LA 1月1號每年都有的 Rose Parade 的 MOC。 Charlie, show you what he got. Leonardo and Raphael. Yeah, actually I was thinking about that tooI didn't know what it was. I love that float. That float is so cool. It's amazing. You look at the side of that. Yeah. It's a bottle. Like a dragon. 咁我見到咧，豬籠城寨嗰、那個 寨嘅 MOC 嘅 creator 咧，阿 Cindy 咧，同我做一個好短嘅訪問啦，幾分鐘啦。咁啊，我就想問阿 Cindy 咧，你其實咧，你做呢、這個MOC 嘅 creator 咧，做咗幾耐㗎？ 年幾咯？ 年幾啦 ？OK。咁你前面係邊一個作品係你㗎？ 呢三個啦，呢個係 Chinese Garden 啦，咁呢個係豬籠城寨，然之後同埋呢個 Everything Sauce。 OK， 係。咁咧，我想問你咧，點解你會有呢個 idea 咧，會做呢個豬籠城寨？阿星爺嗰個豬籠城寨咧？ 因為功夫咁，真係幾中意呢部電影咯。咁幾特別咯，因為好似星爺之後都冇再演過戲啦，佢都淨係做導演。咁其實我哋都幾希望佢即係演多啲戲嘅。咁作為佢演嘅最後一出戲，我覺得呢出嘅藝術價值係幾高嘅咯。 係。咁講返呢個 MOC 豬籠城寨啦，你係花幾耐時間去整㗎？ 一個月到咋 ,OK。咁一個月呢係幾多件啊？幾多 business 啊？ 其實我冇 手咯。哦，整開唔夠咁就再 order。 O、okay、 K， 但係冇真正手嚟啦。 但係幾千啊？但係整嘅時間其實難唔難？有冇人幫你咧？ 幫就冇，因為我哋即係諗嘅時候我冇話畫圖啊咁樣，因為我唔識。咁、就喺個腦度諗，咁諗咗砌嘅時候一路改咯。 一路諗一路砌。係 一路諗一路砌一路再改。 O K。 咁就呢、這個基本上係因為跟翻做埋佢個 building， 咁所以都 O K 唔會太難，因為佢個 building 咁係即係個型都係喺度。 啊。O K， 咁其他你即系你本身咧，除咗《朱龙城寨》之后，总共系砌咗几个作品话？ 即系今次系带咗呢三个作品嚟。咁、嗯、去年咧 ，Bookseller 2018嘅时候咧，我又有攞过几个作品嚟。咁、嗯、你可以喺我嘅Instagram 嗰、那个account 里面可以见到我之前。 哦 ，Instagram 入边嘅作品，但总共有几多个啊？大约？ 大约大嘅可能有两个去年啦，咁细嘅可能有四五个。 OK， 系啦，咁我讲翻呢个，呢、這个系一个叫咩名啊？呢个 film 呢个系 Chinese Garden Huntington Library 里面有个 Chinese Garden。 哦，即系 Pasadena Huntington Library 一个有中国园林景色嘅。 系啦，刘芳 园。OK， 刘芳园系。 咁我就好中意嗰个 garden 咯，咁我中意到我觉得我应该即系整出嚟咯。 OK， 系。咁呢个花嘅时间起码多过朱龙城寨啦，肯定。 其实呢个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左右 ，OK。 就啱啱喺即系话呢个 event 之前。 啱啱呢個 event 之前改起嘅，哇！即係上次我喺 LA Comic Con 見你，你都未整好㗎。 未㗎，嗰時未開始整。 啊，未開始整㗎，我想即係我未開始整嘅。咁其實都好快。 因為都有啲趕，啲細節咧，即係嗰啲啲泥土啊，個地咧，其實未完成㗎。即係我再加一啲即係石啊、土啊、泥啊。 即係呢個未 100% 完成嘅。 差唔多咯， 我差唔多 OK， 即係仲有少少嘢執下咯。係啦，係啦。咁啊，睇下呢個呢個就係叫做 Huntington Chinese Garden。 有個名喺度。 係啦。咁你而家自己可能仲有幾個砌緊嘅，我遲啲會面世。 其實依家就未有新嘅 project 啊，咁就呢一個會再 expand， 因為其實佢仲起緊啊嘛，佢而家起緊 Facebook， 咁佢起到新嘅 building， 我應該再 加落去。OK， 咁除咗呢個 project 之外咧，喺啲 library 呢個 project 之外咧，有冇其他嘅你係會就嚟會出嘅咧？ 就嚟會出嘅咧，就暫時未有咩大嘅計劃，咁、有啲細嘅可能有時候即係有啲咩節慶啊、假日咁會做一個慶祝下，即係過年可能會做一個啊， 係 第啲節日可能 做一個。OK， 好咁樣。 每一年呢一個 show 咧，基本都會做一個，之前未參加 嘅。你去 Brick LA 咁啊 ，Brick Fest 有冇去啊 ？Brick Fest 係有嘅，但係就係攞一啲。 Big Fest 小朋友睇 嘅，系啦 ，Big Fest 通常都系少啲 MOC 啦， 系啦少啲咯，同埋佢嘅即系小朋友玩嘅比较多。我上一次都有去睇啊，咁我带咗一个碰碰车、蹦蹦啊，同埋有个星战嘅作品又带咗。 哦，碰碰车，哦碰星战你都有，哦，即系你其实你砌好多唔同嘅主题嘅。 因为我哋有时候啲活动系星战嘅活动咁，我哋就 会将都。OK， 好，系咯。咁其實你都好砌嘅主題都好廣泛。 即係中意咩就砌咩， okay. 基本上都係我中意嘅嘢 咯。OK， 好。咁你其實我又係星戰 fans， 喂，真係其實有我哋好多好多話題可以講啦。好啦，咁我希望下一次喺Brick LA 或者 Big Fest 可以再見到你啦。 好啊， 好啊。好 ，thank you， 拜拜。好啦，而家嚟到呢个咧系《星战》啊，第六集呢、這个《Return of the Jedi》一个影院，佢正要做一个。原來嘅星戰咧，嗰啲soundtrack 添啊！ 我睇到佢淨係用呢一個摩打嘅啫。睇先啊。呢、這個真係睇翻咧，即係呢個係我應該係今個會場入邊咧頭五名最 impressive 嘅 MOC 啦。唔知佢用咗入面用咗幾多嗰啲綠色嗰啲花花同埋啲草。咁我去翻呢边啊，睇翻啲细件啲嘅 MOC 啦。咁呢啲细件嘅 MOC 就好多都系 breakhead 啦。我睇下前面呢、這个，呢、這个犀利啊！呢、这个用异形做主题嘅，用异形个头嚟做主题嘅 MOC 真系，哇！前面呢个就 Los Angeles City Hall 啦。之前前面嗰幾個咧，我去之前去嗰個 breakfast 咧都見過啦。呢、這個係起碼見咗一兩，見過之前見過一兩年噶啦。呢、这個之前都見過，但係上次見到咧，佢係冇加到咧，之前放喺黑色嗰、那個 揸住把劍嗰、那個嗰嚿嘢嘅，嗰、那個係應該跟翻咧誒《For Ragnarok》第三集入邊嗰個誒、Ragnarok 嗰只誒嗰只怪獸啊，佢收尾係加落去，我記得好似上次係冇嘅。呢边咧睇埋诶，仲有几件 MOC 咧就差唔多啦。呢边就有啲一件件嘅独立作品。呢、这个是用星战的主题呢，其中一个星球 Coruscant 呢入面那个地底的世界、哦、哇，这个又是其中一个很令人 impressive 的 MOC 啦。拍完之后呢，原来呢佢呢度呢 有得俾你咧投票嘅。投票咧就係話咧，今日咧呢個會場咧咁多 MOC 咧，你最中意邊個？咁之後咧佢會有結果出嘅。我不知道呢如果那個冠軍呢有沒有獎品的呢，等我 再去問回 Cindy 先。好了，今天先拍住咁多先，咁啊，希望下一次去咩 convention 都可以再拍下啦。OK， 拜拜。 禮拜二鬱敏會客室，民心雕龍，曾俊華。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因為你有兩個細路嘛，係咪？ 我兩個細路， 一個民心，一個雕龍。喂，大佬，一本書，一本古書。 我睇到今日我都仲未好，唔係好明嗰兩個。 劉協啊，個作者叫做民心雕龍。 個協字都好難，好難寫 嘅。好難寫，劉協咁樣三個力字，跟住中隔離就個獅字嗱，劉協。 好難。 O、okay, K， 啊，好嘢！我喺度諗，我呢條友嚇。乜原來啲古文好叻嘅咩？定係嚇幫細路改個名叫民心雕龍嘅曾民心曾雕龍。 我講你聽 啊，有個典故噶嘛，係咪？ 喺哈佛大學啊，當時咧有個叫做燕京圖書館。 係燕京圖書館啊。 咁我咧就 出名㗎， 走去嗰度睇睇睇啲書。咁我咧就睇到呢本書中文版睇唔明，佢有個英文版 睇得明啦。 喺 Oxford 嗰度亦都睇唔明。但是就很喜歡那個兩個字 okay, 因為那個那個意識是很漂亮的， 很漂亮，曾民心曾雕龍。 星期二十點鐘記得收看鬱敏會客室。 回來了，我們很開心了。哎，那就 今次到大家比較著重重點了， 很喜歡聽的，其實即係每年都會中意聽呢啲嘢㗎，唔好講笑嚇。咁十二生肖呢一樣嘢，其實我之前做節目都每年差唔多每年都會做㗎啦，每年都會做十二生肖。 每年因為每年都唔同㗎嘛。 係啊，每年都唔同㗎，係同埋啲聽眾係好中意聽呢啲嘢，係啊， 因為想知道 OK 嚟緊呢年會發生咩事。 嗯， 呢樣嘢我想同大家聽眾講清楚先，不論。即係會有啲人問，反而問我嘅，其實哦，點解我睇蘇文芳或者睇麥玲，或者點解睇其他師傅講嘅十二生肖都唔準嘅？明明講我唔好嘅，咁點解反而冇事發生咧？嗱，呢樣嘢大家聽眾要注意一樣嘢， 係 佢講緊係概括，要真係要睇你翻好唔好，要睇翻你 自己本命 本身本命。所謂嘅本命係咩月份出世？ 係 因為未必嘅，譬如講，譬如講緊。亥年啦，屬豬生喺亥年嘅人，大家或者係屬豬人啦。今年犯太歲，犯太歲，犯還犯，咁係咪真係代表唔好呢？要睇翻譬如春夏秋冬四季，你邊一季出生？睇你所衰嘅五行。咁呢樣嘢喺我之前原汁原味上面都好着重講啦。你係個月份真係影響你，影響你成個命盤嘅六成，60%。呢樣嘢係睇你，如果你八字唔要水，今年再加埋亥年水年嘅时候，咁你咪变咗系冇运行咯，个运程会比较差啲。如果你八字要水，你出世喺夏天，咁你咪今年有运行咯。所以命理上刑冲害破唔一定系衰，睇你需唔需要啫。等同你食咯，等同一条人心，人心可以救你，亦都可以杀你。 系 睇你系需要啲乜嘢啫。 明白，明白，明白。好， 系啦，嗱。 咁我哋 由猪年开始啦， 猪年先啦， 亥年生 今年 嗱生喺亥年嘅朋友啊，咁不论你春夏秋冬四季，你记住先，今年系太岁年，咁太岁无事就 揾喜事匆匆啦。咁基本太歲姐話俾你聽，今年本命年就冇乜大變動嘅，影響唔大。 啊，等先，你話匆匆啲喜事，海匆匆啲喜事，即係帶個壽求喺身度。 即係譬如你 OK， 你今年未諗住結婚嘅，咁咪結婚啦。咁如果係今年你諗住搞生日，就搞大佢。 哦， 做大壽， 做大壽。OK， 明白明白。 或者係去多啲人嚟喜宴啊，即係人或者參加人啲生日 party 嗰啲尖啲喜事。Okay. 一本命年純粹亦都係類似係叫福任，無病呻吟嘅情況。 哦 ，OK。 好事變好變壞，要睇你個人嘅五行需要。 嗯，明白。咁但系即系充气呢一样嘢，真系有个根据喺度，算唔算咧？充气嗱，因为我听充气好多啦，受求添啦吓。咁即系，但系其实充气呢一样嘢系属于系边一方面嘅根据？ 根据嗱，我个人认为啊， 系 充气即系想将你改变你个人嘅心态。 O、okay, K， 即系你如今调整翻，你今即系当你唔开心，你睇到喜剧，令你开心啲。 哦，咁样即系仲要低俗啲。 哦，咁啊，低唔低俗睇个人啊，接受程度啦。你接受到嘅，同埋窄啲其实好嘅。 O K， 我中意。哦，明白明白。好，咁我哋继续啊。 嗱，今年系太岁年啦，本命太岁。咁同时有几样嘢，有剑锋、伏尸。嗱，剑锋啊，代表冲啦，即系好似把剑嘅剑尖向前冲。好嘅话，你名气会出名啦。咁唔好嘅时候，咁会同时会影响叫伏尸，会伤到人，亦都伤到自己。 OK， 所以呢样嘢就区别啦。大家同样喺亥年出世，如果你八字要水，或者你命盘要水，咁你有剑锋星出名，有名气，系人都识你。如果你唔要水，冬天出世，伏尸。咁你好伤人，伤到自己啦，冲得滞，伤人伤自己。咁好在，咁今亦都有天解星同解神星呢啲帮你去化解情况啦。咁八座亦都代表系化解星嚟嘅，所以天解解神八座帮你化解啲唔好嘅嘢。大事化小，咁啊小事化无就睇你接受几少啦。 OK， 咁然后到有血印。血印就代表血光之灾，咁、所以大家有揸车人啊，或者系做厨房啲就比较小心啲啦，会可能会整伤自己或者会有撞车情况。 系， 咁浮沉个整年咧就系、是、唔上唔落， 哦， 所以咪冲起啦，冲就等于 冲下佢， 冲上去啦， 改变下心态， 改变心态，同埋今年会有子背，子背就俾人刀背脊。 哦 ，OK， 有小人， 有小人， 有带个拉胡， 所以亥年出生嘅今年会有呢咁嘅情况。有得冲就冲咗佢啦。 OK。 咁然后下一个到子年出生， 子年 即系大家所讲属鼠啦。 系。 咁子年出生，咁今会有太阳星、咸池星、病符星。咁太阳星就代表男贵人，所以如果你或者如果你男性嚟讲，今年啦，我已经入咗2019年，会有利 哦， 同埋会有男贵人帮助。 男贵人 反而利男不利女啊，今年系。 OK。即系男人嘅都有男贵人帮助， 有一男啊太阳都代表男贵人， 系咪属于长辈咧？算话 佢冇分长唔长辈。 O、okay, K， 即系总之系男人帮到你， 男人帮到男性朋友或者男性嘅人， 嘻嘻好 啊。男性贵人就真系要睇翻八字上面你个 命盘， 命盘即系譬如我哋讲紧，譬如你偏财星代表你老豆，或者你连柱个位系咪你喜用？ 嗯 哼，咁样啦。如果譬如你食伤为喜用嘅。咁啊，即系你晚辈咯，男性嘅晚辈。Oh. 如果你比肩为喜用，即系男性嘅平辈， 平辈 有帮助咁样啦。 OK。 咁咸池星嘅，当然讲，譬如桃花啦。咁呢个系一个偏桃花。嗱，桃花呢样嘢大家要注意啊。 系。 啲人成日都话桃花系咪代表感情？桃花就系从桃花啫，讲紧人缘同感情冇乜拉楞，其实得。 啊哈。 咁当然桃花你想放喺感情上面啦，当然好啦。 系。 即系你可以用嚟沟女。 吓、啊。 或者你可以用嚟做客源。因为佢桃花讲人缘比较 人缘， 人缘好 系。 咁你个人缘点样放啊？你自己决定啦。你中意放喺感情上面，你可以有小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得排晒队俾你。 啊，咁啊爽啊！ 你爽还爽埋，如果你唔要嘅，你都系一个问题。桃花劫 系你结婚一开始听嗰个吓系。 如果你所以咸池桃花人缘好，睇你想放喺边位，你点样利用呢粒桃花星 系。 咁病符啦，病符直接讲啦，好病 有病啦， 身体比较差啲， 食啲药啦， 食啲药或者多做运动。 O K， 做下生 健康啲， 健康啲 系。 咁啊，到時啲小感冒就影響唔到你啦、哦，免得到時一個唔好彩，你仲要明明今年病毒，你仲要大魚大肉，然後你仲要十幾廿隻鵪鶉蛋、雞蛋、恐龍蛋咁拍埋落去，你唔三高就假啦，呢啲就 唉死得噶啦。 所以屬鼠嘅即係子年朋友出世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健康啦。 嗯 ，OK。 咁然後到丑年出世啊， 丑年 即係大家講嘅屬牛啦。咁今年會有喪門、天狗、吊客、驛馬。咁其實今年係真係對佢就冇乜利嘅。 係咯。 喪門就講緊係 即係屋企人 百事 百事 係啦， 係屬於即係真 喪門親六屬六親以內啦， 六親以內 係啦。 OK。 咁吊客就講緊六親以外。 吊客。 咁你喪門吊客兩個就代表係百事，但不過你總冇可能係一年死咗咁多個人，即係亦都代表係你今年 啲咪冚。 八个齐咁嘛，一系唔使死死，一系一齐，一系一唔使死死八件。咁如果你咁都你咁都犯得正，你真系要 听，真系要冲起下，八个收狗都秒。 落出去，你真系要揾你，你真系要揾师傅睇睇你条命先。 系系系系， 点解你真系咁黑仔？ 系。 同埋丧门吊喺都代表，譬如你出入医院， 嗯， 比较高，或者你系出入墓地殡仪会比较高啲。咁当然如果你做医生嘅、嗯、或者你做埋墓地嘅或者係你殡仪师嘅，咁呢度你冇影响，你日日你都 喺度㗎啦， 你真係可能会多几单生意， 死人化妆师咁 分钟你多几单生意添。 係啦，跟住 天狗吊客呢个 天狗吊客係 天狗呢，同天狗食日就冇个拉冷嘅，亦都同我哋原汁原味嗰个天狗冇拉冷嘅。天狗神煞星响八字嚟讲，命理学嚟讲，代表好财好物。 哦， 系啦，即系譬如会坏车、坏屋企坏嘢比较多啲，或者可能你使要做某一样嘢时候使钱比较多啲。 哦 ，OK， 所以天狗咁解嘅， 系天狗，天狗系破坏， 咁得意嘅， 破坏嘅， 破坏嘅， 破坏星。咁如果譬如你屋企有啲咩嘢，譬如你嘅家私啊，或者车你准备有啲坏嘅迹象， 嗯，就换 你早啲整咗佢，或者早啲坏换咗佢。 系。 咁如果你间屋烂，有啲觉得可能漏水啊，或者咩啦，你早啲去揾錢搞佢，咁免得到時咧，你成年屋啊漏水、水浸啊，你無謂啦。咁你天狗星影響 啲電器又壞， 你電器壞你就換啦，嚟咗聖誕節啦，買係買 係啦。 咁同埋 OK 到驛馬，驛馬就代表走動、 走動、 變動升多， 變動 即係譬如如果佢話今年啲人 會唔會話工作上咧 會入。即系啲人会同时会去可能佢会谂住转工、 转工、 转搬屋，或者去旅行、远游，或者公干出出比较多啲。 系， 因为佢就系走动嘅意思嘅啫。 O、okay. K， 或者系譬如尤其如果你做送外卖嗰啲咧，咁、可能你系同一时可能走几个 location 送货咁嗰啲。 系，咁呢啲系好事啊。 用得好就好事， 用得好好事。唔系即系你 有啲同事，因为你逆马嘅时候，佢今年天狗 吓、OK。 咁如果你送多几张单嘅时候， 你架车坏， 你架车坏嘅啦，又比较高啲噶 啦。系喎， 整车师傅就生意多咗。 连住铁索连针。啊，我想问下你啦，即系依家有啲新工种啦，揸 Uber 啦，即系。 OK， 如果丑年出生嘅揸 Uber， 咪小心啲咯。 哦。 咁你可能系你可能会单接得几多？ 系。 你架車損到同時都會加速咗，咁、你整車咪多咗咯，整車次數壞機率高咗。 係， 咁同埋因為要睇翻喎，如果話就係你屬丑年嘅，如果咁啱今年又係你忌星，而咁啱可能嗰日或者嗰月係你嘅人生即係嗰年嘅最低點嘅時候，唔排除真係你意外就真係有可能會撞車嘅咯。 咁啊 係。啊呢個撞車最要分喎。隨時是你撞的，不是 你錯， 你是變成你錯，即是天狗星是你好財好物、 哦、 不是別人好財好物、即是變成你不故意撞到別人你要賠錢給別人， 會不會兩個都是這個生肖，兩個一起撞 兩排爭論這張單那個律師有得賺， 有得賺，有得賺，有得賺， 這單case分鐘拖拖成年都未解決。 哇，如果成機都是這些人，即是搭飛機 咁呢个真系睇你嘅咯，咁 个危险率有几高？ 咁啊真系向中牛嚟向上帝咁样派，咁样派你真系 真系大政府。 难啊难听啲讲句，你真系个死人股。你啲成机人里面一齐拍埋，又要撞到丧门吊客，即系成机人丧门，冇咩？ 系 你三分之二丧门吊客嘅人，你都好难噶啦，已经。 会唔会其实之前嗰啲所有空难嗰啲就系咁啱坐着， 咁啱 炸都系呢啲人？ 咁啱坐， 系 唔排除啦， 唔排除啦，咁就真系。 即系因为你可能系或者 嗰排，因為你大家人同人之間嘅磁場互相影響噶嘛。係係。咁你譬如嗰個人係，譬如個機長係最黑仔嗰、那個， 物以類聚。 咁然後你成機人其實嗰排個運氣都唔係好靚噶啦。 係。 然後大家去一個地方又唔係好靚，譬如去咁啱去咗一個五黃嘅地方。 係。哦。 或者有一個七尺嘅地方。 係。 咁你再加埋大家又上門吊客嘅，或者你係服屍嘅， 哇！ 跟住你一係或者天厄暴敗啲咁嘅空星湊埋一堆咁嘅人坐埋同一班機， 跟住真係哈利路亞， 咁啊係啦， 哇！呢、這個真係死神來了嘅橋段嚟， 差唔多 死神來了風水版啊，OK， 所以咩都能到神風水， 能到乜嘢都能到， 所以屬牛屬牛就喺丑年出世人啦， 嗯。 咁盡量少出遠門，就無謂靠啲乜嘢出嚟。 明白，但係逆馬喎、哦，逆馬都算話會去，即係會去 走。佢但 係 冇分長遠， 冇分長遠嘅。 即係譬如我要過隔離 City， 你都記得，即係走多幾轉。 係係係，明白。 係啦，咁、okay. 或者咩嘅？你要化界走多幾轉，咪落街跑多幾次步。 OK 或者係 OK， 我要買餸。 係 我譬如一個 list 咁樣，我要買十幾樣嘢。咁我 走幾個地方？ 走幾多？或者係我。走幾十次，我呢個鐘頭我落去超市買棵菜，轉頭翻裝低翻屋企，然後再落嚟再買個。 哇 ，OK， 你都好得閒嘅啫。OK， 嗱，我哋嗱講呢三個，講到呢度先。 係，講呢三個。 跟住我哋又再唞唞，跟住又再翻嚟，我哋講埋其他嗰幾個。係。